要全部 California， 我的爱全部 California。 Baby，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只想把你藏在我心底。 About 96 love，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马上心动了。 Oh girl， 你迷人的发味，记得亲你的时候你害羞往后退。我渐渐的想念着远远的你，你淡淡的发香是迷人的 me， you know。 不愿意失去你，人群太稀，让我也可以瞬间抓住你。亲爱的 what is wrong， 告诉我 who you love。 亲爱的 what is wrong， 告诉我 who you love。 喜欢你是我的秘密，深度就像在海底10万米，能欣赏日出和日落的机密，爱着天空也深爱着你。 美好全部 come for ya， 我的爱全部 come for ya。 Baby，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只想把你藏在我心底。全部 come for ya， Baby，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只想把你藏在我心底。亲爱的 what is wrong， 告诉我 who you love。 亲爱的 what is wrong， 告诉我 who you love。 喜欢你是我的秘密，深度就像在海底10万米，能欣赏日出和日落的机密，爱着天空也深爱着你。 美好全部 come for ya， 我的爱全部 come for ya。 Baby，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只想把你藏在我心底。 美好全部 come for ya， 我的爱全部 给你的礼物，只想把你藏。